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 讲四字咧，系啊，讲女人就真系要讲啲软性啲嘅话题啦，唔好硬邦邦成日走私，一阵间又话咩啊？不过咁我讲得多呢啲咧，啲人又话我哋咩意淫啊，咩成同淫冇关 系 嘅。 我哋又冇嗱，其实我哋一日冇性动作，冇除衫嗰条女靓唔靓，哎呀，点样露波啦？法我哋系冇。 系啊，我哋 系个社会现象。 其实咧就仲要咁样，唔单止社会现象。我啊，发觉我有句名言嘅，就用谦虚嘅心情去讲出事实嘅真相。 冇错， 一定要咁样，你先至大家有得听嘅。一定要谦虚，有谦虚嘅心情，然之后去讲出事实嘅真相。咁你呢个世界酒色财气嘅啫，饮酒有咩好讲啊？ 都好讲嘅， 银子又唔够人多，又冇钱，咁见到嘅钱又唔系见得多，咁见到个女人见得多。咁啊，唯有讲下呢啲啦。 因为咧，成个广东省，即系咧，因为做工厂多，工厂啊必然系女工。 嗯， 必然系女工嘅话，咁你就知道系男工嘅无数倍啊！即系唔敢讲，可能成间厂屌你谂咩三千个女工，数埋冇两百个男工，基本上都系啦。你而家你制衣厂已经全部都系啦，除咗搬运嗰几个啫，分分钟嚟点数嗰个都系女人。咁你就难叫讲，譬如好似做深圳或者东莞啦，所有服务员啊，你边度食饭啊，做乜嘢，知客啊，各样嘢，洗脚啊，娱乐场所啊，全部都女人。 你唔使啊，好似我哋咁讲啊，去做富士康啊，真系冇得顶啊。 系 喺龙华喎，富士康喎，哇，佢真系养咗成个龙华嘅。 系啊。 另外佢请嗰啲外省女工啊，成啊，哇，多到不得了！佢嗰度装货卸货好耐嘅，真系搞到你瞓都瞓唔到咁多噶，咁咪个个司机咁。 因为永远都赶嘅，冇唔赶货嘅富士康。 系啊， 赶真嘅，咁佢未做起，佢叫咗你嚟，咪等啊，等咪计钟啊，咁你真系坐喺度。 系啊， 等。 哇，咁啊见到啲女工转班啦、啊，食饭啦，哇，真系好似占钟咁啊！哦，四方八面咁样涌出嚟，你真系哇！呢、這个靓唔靓啊？哇！呢、這个几好喎、啊？诶，呢、這个唔得，真系个个都即系香港小姐嗰啲评判啊！我啊做咗评判好耐噶啦吓，日日都系咁样嘅，无论早晚廿四小时开工，你就廿四小时装卸货啊！总唔知你去到咧无无谓谓、无无聊聊咧，咁你就系咁睇几个女仔啊开工 好快噶啦。好快咧，又有呢啲現象噶啦，因為咧，中美貿易戰，咁咧就好多嘅省市咧頂唔住，咁咧永遠都係人咧就向機會走，咁咧最大而家全個中國最揾到錢、最高科技、最多嘅就業機會就喺廣東即係珠三角，到時。有无数咁多嘅外省，即系有几年啦。诶、哎，我去长三角啊，我去北京，诶、哎，我落重庆、四川，又会见翻晒深圳，又会见翻晒东莞。但系做佢嘅咩行业唔讲啦，总唔知冇办法嘅，因为当经济唔好嘅时候，所有嘅钱人都会流晒落嚟。咁我哋都话啦，见女工真系多到，即系咧唔好去厂啦。不如你而家你见啦，你过关。除了一些海关兵仔冇讲啦，啲报关员全部都女人嚟嘅， 系啊，女仔点解话咩都系女人做 的？咩都女人做的。你而家真系同人哋讲数，喂，都系女人嚟嘅。即系你有事吓，揾、啊、人帮你解决嗰、那个都系女人嚟嘅。吓、啊，即系唔系话太过大女人啦？屌我夜来香啊！屌你林子祥话我系女人，咁、嗯、全部都系嘅。咁我话啦，我哋即系咧最重要就系成个广东省基本上都系女人。而男人是少， 不是啊！我觉得佢一样好奇怪，嗰啲男人很多时不出面啊！嗱，我第一次见到女人出面很巴闭嘅，就皇岗口岸对正嘅皇城广场，嗰阵时起紧嘅时候咧，嗰几部电梯啊，我有份车上去噶，嗰阵时都海关好捻戇鳩嘅，就佢而家唔怕讲嘅，而家都可能好捻戇，嗰阵时就戇鳩到不得了。咁啊，订嗰啲货，加拿大嘅，咁啊嚟到打开只柜睇下，咦，巴西嘅，咁啊查斯科又莫斯科啦，我叫啊又查斯科啦，咁人哋嗰间厂嗰个牌子，我依喺呢间同一间厂可以有几个地区出口噶嘛？你订咗我呢间啊巴打台公司。咁佢嘅总公司系加拿大啫，咁我可以喺巴西有分厂噶嘛？咁我喺巴西出嚟得唔得啊？唔得啊！咁呢个古仔有排讲。咁啊，跟住有个女人嚟到咯，同佢讲国语。什么事啊，科长？我的货没问题嘛？啊，嗰个科长见到佢，没问题，放心。又系未见异常情况。哦，原来嗰个女人咧就巴闭啦，就皇城广场个大地主个老婆。咁我喺得你皇岗口岸对面有个笪地系我喺度起紧楼嘅，你皇岗口岸系咩家伙啊？即系好似我早一集讲嘅，喂，敏感度嗰条路我搵起噶，你唔俾我行，唔系啩？一样， 即系咧，即系有啲排头啦，啊，冇开名，点有啲排头点解长口劈咗？你而家皇岗口岸笪地都系我老细喎。是我老细喎，我而家俾笪地你用我嚟做海关过关啊！咁你点样可以唔俾我唔俾啲优惠我咧？吓、啊，其实而家成个大陆到今时今日，你话哎呀，你讲紧九几年、八几年，而家都系咁。 系唔系啦？根本上好多嘢从来冇变过啊！根本上嗰啲人着啲衫啊，嗰条马路靓咗啊，各样嘢啫嘛，嗰、那个本质系冇变过啊嘛。即系你讲翻，譬如好似。啲女人講啊，我哋中港司機成日都講啊，生得靚嗰啲，如果你做知客嗰啲，嗱佢有本事企喺度三個月，就算佢即係呢個女人真係有問題噶。 即係佢眼角高嚇，佢要揾到佢心目中嘅獵物，應該咁樣講。係啦，因為咧，我唔係得，即係我第一次即係啱啱九幾年啦，九八年啦上路去布吉蘭都餐廳坐喺度，我睇住啲女仔嘅，唔夠兩個月。就变咗人哋女朋友噶啦，就零零舍舍有一个部长生得唔够靓，真系唔够靓。佢又眼角高，即系睇你希望拣到个真系有钱疏爽啊，即系俾小费都大方啲。咁咧佢又做部长，半年内唔同三次样， 咩？即系转咗人啦，定系佢变咗个样啊？ 即系今日咧，我就割双眼皮。到对眼烧烂咗肿啦，过咗两三个月咧，个鼻就扁，跟住呢度就整嚿塑胶顶紧咗佢，就鼻都尖咗啦。再下次咧，啲口个嘴唇咧就厚咗。我都问过佢，我话你成日都变面嘅，即系而家唔使，即系而家就抖音啦吓，即系又打光美颜啦。讲到明，其实我喺度即系南都餐厅，我就系想揾个香港佬嘅，我又唔够靓。佢系想办法令到自己靓。 喂，其实佢真系要求低的，人哋嗰啲抢煲都是台湾老板噶。 系嗰阵时少啊嘛，即系嗰阵时真系少台湾人嘅。九几年你有几多台湾人啊？系咪啊？香港人上嚟唔系就系咁。我哋嗱，我讲啊，我哋有个司机啦，姓李噶啦吓，未听过啦，喺黄鱼苑买一楼啊。咁诶，而家做四会小岭专线啦吓，都系把口得，咁啊四会仔 啊，氹得开心啊， 氹得开心，把口好叻嘅， 啊又大方啊， 又大方啊，对女人咧就特别大方啊，请你咩都冇问题。 喺尖东茶餐厅，其中当时有条女上去漏刮漏咗20,000， 仲刮佢， 佢俾佢入嚟啊！佢喺门口犹豫紧啊！个仔喺度犹豫紧，入唔入嚟？入唔入嚟？系你自己手上嚟嘅，因为成日都打孖内叫外卖噶嘛， 系 嘛？咁你送上嚟，咁啊送惯咗喺门口俾钱，突然间有一日10:00将佢揿钟，咁啊阿李生就开门，呢、這个古仔佢讲，咁啊开门，咁啊见到佢咩事啊？冇啊，放咗工冇订去，谂住揾你倾下偈啫嘛，入嚟啦，停咗几秒，哎、都系唔好啦，走咗。咁你点会突然间我系查客啫？点解你走上嚟？隔咗唔够一个礼拜， 嗯， 再嚟多次， 叮当 又叮当，再谂下谂下都走。跟住阿李生真系同我讲，搞乜呢？我话你应该大力咁招呼佢嘛，即系佢个心想，但系。又未做得出，你拉一下佢就做得出噶啦。何况我话你都啊，佢啊最叻噶啦，呢位大哥撇女， 撇女无数，撇女又无数， 撇女无数。我真系亲眼见过，撇亲女就揾老婆，撇亲女都揾老婆。 啊， 佢老婆真系好抵得嘅，喺四会住，咁啊攞身份证都唔落香港噶啦。在深圳沟好多女，哎呀，好即系咧捉住手拖住手倾心事啊，圣诞节送礼物，识到个湖南嘅，啱啱嚟我打工冇几耐，去边度带住佢嘅，打麻雀一日，但系本身咧呢条女啊成日都机搞搞嘅，好啦，有一日撇佢，去到肇庆，去到肇庆同条女嘈，嘈完之后。打个电话俾个老婆，个老婆就坐的士。嗰阵时四会起边系20咋？啊，而呢个肇庆系4，四会坐的士20上嚟，去到写字楼。我哋当时嘅写字楼就老婆坐喺度同你讲， 咁冇嘢讲咯。 咁啊散水，就拍档就叫咗阿勇哥，即系我哋个运头司机，就坐第二架车。啊！就车翻条女落去，跟住就打电话俾我。大肥有冇钱喺度？有几多钱？你要几钱？8,000。深圳攞唔攞到俾我？我话我应该有嘅，我下低攞俾你。佢话你唔使攞俾我啦，俾低个条女上嚟写字楼，攞低8,000送你翻屋企。佢老婆我亲眼见同佢撇女超过4次。 哦， 哇！呢位李生。我话你老婆点忍得你？点忍得你啊？咁同佢讲， 我系咁噶啦，忍就忍，唔忍就咪离婚咯。 系啊，到最后尾就同你讲啊，你个可以下次讲讲讲埋呢个故仔，应该够钟。撇女撇到个中意咗个四妹妹，好靓女，喺旭日集团，即系蔡志明平湖间厂做拉长，做玩具，咁啊喺上高咧同啲兄弟玩，中意咗你。咁咧，成日你带佢去玩，去卡拉 OK 去成，因为嗰时佢卡拉 OK 好贵，好高，1.65米啊，嗰女仔。咁咧就 我见过，好靓。 系啊，对眼咧好似识讲嘢咁，笑晒啊！未拍过拖，圣诞节就俾阿李生搞掂咗，搞掂咗喺边度都跟住。阿李生可以同佢老婆讲，你又攞到香港身份证啦，咁啊同你有啲又同我生咗个仔啦，咁咪咁啦。我就系离婚，俾个机会佢。佢讲嗰日啊，我面都变啊。我话你唔系啊，点解唔系啊？佢要得到我老婆要得到嘅嘢，佢得到咗噶啦，名分又有咯，啊，各样嘢。咁我老豆话嘅，啊，佢净系认呢个新抱嘅，咁我冇唔俾我老豆认呢个新抱啊。咁我而家要娶第二个老婆，咁都得，真真正正真系佢老婆好紧张，就喺黄御苑。等敲门，即系知道个女朋友，即系特登带佢来深圳，喺东门揾咗份嘢俾佢做卖玉石。 嗯、 你知道四会最多玉石 嘅，系啊系啊系啊， 四会嗰啲玉啊真系烧咗佢啦 吓。啊，有嘅市场噶嘛， 啊玉石市场，四会啲玉石市场你系抌咗佢啦。咁但系开档嘢就俾嗰位靓女喺度卖嘢，咁又、个老婆真系踢斗，根本上都唔使理你啊，李生。到最后尾，嗰条女顶唔住。分咗手， 因为拖拉拉嗰个即系个女人嗰、那个老婆死缠烂打，我系唔肯噶啦，嘈到家嘈屋闭我都系唔肯，卒之条女忍唔住走咗，咁都系最后尾撇女最强，都系因为有个老婆。 哦，撇咗噶啦， 撇咗啦，啊！但系个女人、那个女仔好中意李生嘅，咁样傻更更，喂，大家四会，大家都知道你有老婆有仔女， 咩来龙去脉知噶嘛？ 个家姐直头捉住个女仔同佢讲：，喂，你唔好搞呢啲啦，你点样搞啊？而呢个男仔最出色系点咧？佢有个旧菜，结婚四户人结婚，做新娘嗰日，咁佢个老公即系请佢饮， 佢又去喎， 佢又去，去都未算。臨醒嘅时候喺隔离酒店开咗间房，同嗰条女搏捻埋，跟住佢嗰晚做新娘。呢位李生，我话点样做得？因为佢请埋我，我话你点做得出嘅咧？咁佢中意我噶，佢唔系佢唔理啊！ 啊，真系。 咁你话我哋啲香港佬沟女拍马都唔及我而家讲呢个四回哥哥，你冇办法想象啊！ 啊，真系点？下次见到佢要 有机会见到。拜拜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码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会随书附送眼福灵或者系老健嘅。咁如果大家有咩需要咧，就留意翻自己嘅樽身啦。咁记住，我哋呢一本书咧喺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嘅报摊都有售。咁大家记住嚟买啦。